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清朝皇帝中，现在露脸最多的是康、雍、乾这仨皇上，捎带脚的呢，有时候嘉庆皇上，哎，也出来露个脸。康熙、乾隆不用说呀，在影视剧里呢，哎，简直就成了呀优秀干部的榜样了。雍正帝也有人时不时的给翻案，哎，不但是这个啊，勤政啊。而且后宫处理的还很好，是不是？但是一说到中国人吸鸦片或者是鸦片战争，这道光皇上就没处躲了。而且他当仁不让，他是主角，而且还很昏聩很昏庸啊，要不然他能鸦片战争吗？这啊，他在位的时候哪知道啊，就这位道光皇帝可是清朝皇帝中最崇尚节俭，哎，这么一位，按他的理念就是为果腹不枉费一分。据说呢，他晚上啊跟老伴儿，他老伴儿谁？就皇后啊，吃完烧饼啊，吹灯上炕。为什么？节约灯油。他说至于吗？哎，道光皇帝确实艰苦朴素，这个在历史上那是有据可查的。那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有关节俭还有什么故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我们跟您说说老北京老故事，说说道光皇帝的故事。清宣宗道光皇帝叫做民宁，这民呢就是上面一个约字，哎，下面一个文字，这个民是嘉庆的第二个儿子，在1813年被封为至亲王。嘉庆皇上死了以后，他就即位了，并且他一坐就是29年的地位。在他即位之时啊，正是清朝康雍乾这三代啊盛世要走下坡了，这时候可以说是国库空虚，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内外交困，那确实当时就很不好了。大清朝要是没有鸦片战争这档子事儿啊，道光还真算是好皇上，事必躬亲，崇尚节俭，个人爱好也不多啊，不像他的爷爷乾隆动不动啊就得下趟江南。哎，这道光啊生性甚至于说可以说比较吝啬，那都不是节俭的问题了。即位以后整天就为银子发愁。他曾经下过旨意，内廷用款每年不得超过20万两银子。他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哎，或者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这道理。以身作则，带头穿带补丁的衣裳。作为皇帝啊，他这样极端的厉行节俭，也闹出了一些个奇特的事儿。 您比方说他要节省开支，要限制宫内的各种吃穿用度，结果搞得他自己跟这个嫔妃们啊都没新衣裳穿，他那龙袍上还带着补丁呢，所有的衣服都是破旧不堪的。而且他要看见大臣们谁要穿了崭新的衣裳都会很不高兴，就会骂他们啊，你们不懂得勤俭节约。哎，时间一长，大臣们发现感情啊，这衣服越穿的破旧他就越高兴，于是呢也都不敢在道光面前穿新衣裳。哎，就算是穿了新衣裳了，也得想办法啊磨旧了再穿，或者直接去拿新衣服换旧衣裳。据说呢，自从大臣们知道皇上喜欢节俭以后，都投其所好穿旧朝服上朝，有的还故意打了补丁在皇上眼前晃悠，好让道光皇帝是龙颜大悦呀。一时间呢，城里的各个裁缝铺旧衣裳全部脱销，他们发现了这个商机呀，就趁机啊要提高旧衣裳的价格，最后旧衣裳比两套新衣服的价格还贵。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道光一朝特有的怪现象。另外啊，还有一个方面，道光想要节约，但实际上呢实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他吃穿的花费与外界呀相差甚远。道光为了节约就只吃素菜不吃荤菜，可是每顿饭呢还要花好几十两银子。有一次他与一位大学士闲谈，问他早晨在家吃什么了，这大臣呢忘了皇上喜欢节俭这茬了，就说我吃了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这人怎么这么啊这么大的花销，奢侈浪费，简直是奢侈无度啊。一个鸡蛋30两银子，哦，你一个早点就干了90两银子，那好，中午晚上得花多少啊？嗯，但是道光爷不知道啊，您这个内务府报的一个鸡蛋30两银子，这是花账啊！你要不这么报，那内务府的人怎么贪呢？不由得说：“哎呀，你太浪费了！30两银子，一个鸡蛋，三个鸡蛋，90两银子啊！”连朕我这好几天我都舍不得吃一个鸡蛋，你一个早点就吃三个荷包蛋啊。大学士一听，我的个天儿哦，那一听就知道其中有问题呀、啊。那个鸡蛋那会儿一个钱一个的就可以了，30两银子一个，哪儿的事这是啊，肯定内务府的人捣鬼啊，但是他不敢说呀，你都是这同殿称臣，你说他们那部门捣鬼那不成啊，赶紧跟皇上说，哎，把自个儿摘干净就得。哎，万岁，臣吃的鸡蛋啊是自个儿家母鸡养的，哎，自个儿家母鸡下的，不是买的，没那么贵，嘿嘿，没那么贵。道光皇上这才怒火平息。嗯，哎，哦，母鸡下鸡蛋就不用外边买，不那么贵。对呀，内务府宫里养鸡得紫禁城养鸡场了，但是问题这母鸡呀、啊、一只也好几十两银子才能买进来呢，皇上吃东西贵呀、啊、那怎么办呀、啊、那爹爹那么一大堆人就指着这活着呢，贪呢。当然这个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啊，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确实有相似的事情。要说起来呀、啊、皇上节俭要是再赶上一位大臣抠门，这就有共同语言了。这个武英殿大学士曹振庸也是个吝啬的人，所以呢这君臣二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哎，交流交流节俭的经验，互相启发，取长补短，通过交流取经，哎，道光皇上开始琢磨自个儿的御膳，开始就想起来了，就是我这菜我怎么弄怎么编排。据传说呀，道光皇上觉着御膳太贵，于是呢传令啊，当然他得叫传旨啊，一顿只吃一碗这豆腐烧猪肝。 当然这是据说，但是呢咱们这个历史上还真有记录。现在流传下来有两张道光皇帝的早膳单，就是早点。一个呢是道光七年除夕那天的早点，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等于一共呢，哎，就是四个菜一个汤，等于是四个菜一个汤。另一张是道光八年正月初一，就是第二天的早膳单啊，焦汤煮饽饽一品，羊肉丝酸菜锅子一品，溜鸭腰一品，鸭丁炒豆腐一品，鸡蛋炒肉一品，合算等于也是啊，哎，四菜一个汤啊，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仨菜一汤一主食。为什么烧汤煮饽饽煮饺子，这主食啊，这是。那个说他不节俭呀，好一个早点四菜一汤，还都是什么海参溜脊髓什么小炒肉，这还节俭。那好，他是皇上啊，各位。那个说您早点吃不了这么好，那这您不是皇上啊。就这顿早点在清朝历代皇帝来说都是最节俭的，而且这还是正月初一的呀。就连末代皇帝宣统，哎，在这个11年以后就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小皇上，那早点都不这么寒酸。据记载啊，道光皇帝吝啬到了大臣都难以接受的程度吧，别说很少有什么贵重的赏赐，就连偶尔的请客吃饭也是极力的减省。当时呢有清朝对回疆的战争，大学士长陵等人取得胜利回京复命，向道光皇上献上战俘，午门献俘，这是仪式。道光下令宴请立下战功的将领，说是宴请，哎呦，您这么一瞧啊，太寒酸了。为什么？20个人挤在俩桌上，每个桌啊就5-6个菜，大臣们都不敢举筷子，为什么这么多人几口就把这菜吃光了？那皇上没面子了，大家伙面面相觑，一群大臣就这么饿着肚子就退了席了。大伙儿失望呢也不敢说什么呀，本来皇上请客这就已经赏你脸了，你还能嫌请的不好吗？反正给道光当大臣得练成不怕饿这功夫。这给臣子摆宴那当然这样，对皇太后道光都能省则省。传说呀，有一年皇太后过生日，按规定得大办，得体现皇上的孝顺啊，以孝道治天下呀。但是道光呢就怕多花钱，他下旨意说这个皇太后啊节俭垂教，若于万寿大典过于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万寿之期只需大小臣子入宫行礼便足以表孝敬之心，勿得过失奢靡，有违祖宗啊处奢崇俭之遗训，钦此。什么意思呢？我妈过生日啊，应当大办，但是我妈就愿意啊节俭，所以她这过生日要办得太过了又忤逆她的意思了，对，又不孝顺她了，所以呢我妈过生日这天你们就哎大家伙上宫里来行个礼，祝老太太万寿无疆就得了啊，你可不能干这个过于奢靡的事儿。你看，要求下级做到，自个儿首先做到，连老娘过生日也省着。道光皇上还规定过尽量减少节庆，什么皇帝生日皇后生日啊，什么除夕元旦啊元宵节呀、冬至的庆祝活动啊都得取消，节省开支嘛。道光皇上的皇后啊很贤淑，有一天呢道光一想，我得给我媳妇过个生日，就宴请群臣。好容易有这么一次庆祝活动，结果群臣等了半天一瞧，每人啊据说上了一碗打卤面就完了啊，特批从义山王宰了两头猪作为打卤面，你这什么事儿啊？反正这个当然这 历史上未必说真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我还真没上历史去查去，但是有这样的传闻就说明道光皇上确实太节省了。但是光节省这不行，道光皇上那个年代已经赶上了大清朝的一个转折之后的这么一个向下的趋势了，所以鸦片战争，哎，中国就被这个英法联军欺负了一把，不但说省的饭钱省的衣裳钱，连大把的银子都给洋人拿走了，好容易出了林则徐了，最后没办法，战争打败了，还得让道光爷给他贬了。对，哎，说了这么半天，道光皇上他到底是怎么被嘉庆皇上看中的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道来画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道光之所以能够取得皇位，跟他的神勇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临清之变，在这个变乱的处理上给他的爸爸嘉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光在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爷爷乾隆皇上去木兰围场打猎，一行人走到张家湾，乾隆呢就命令各王爷比试射箭，小道光在旁边呆立着看着。等各王爷射完以后，小道光啊拿了那个特制的小弓箭，他还小孩呢，哎，也要射，结果还真射中了两箭。乾隆很高兴，哎呀宝贝儿，你要能再中一箭，连中三箭，我就赏给你黄马褂穿。小道光再接再厉，第三箭绷还真射中了，呵，哎呀，乾隆很高兴，取黄马褂来。他问题是这个黄马褂啊，赏赐这个都是成人穿的，哪有给小孩赏赐黄马褂的呀？结果没有小号的，仓促之间找不着，怎么办？只好拿了一件大的黄马褂套在他身上。小道光穿上以后连道都没法走，怎么办？最后由侍卫抱回去了。哎，这还不算什么，这个道光小时候最爱玩弹弓，而且百步穿杨，经常把这个紫禁城里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的，就他这门绝艺在关键时候还真起作用了。在一个月黑风高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林清率会党起义，一群人直奔紫禁城，一度都杀进了宫门呢。皇宫一时告急，当时啊，道光正在巡逻，他还是这个太子呢，啊，还是嘉庆当皇上呢，嘉庆还没在。一瞧，嚯，匪徒们来了，道光啊，那一点都不慌，一边指挥禁军，啊，指挥这些个太监们防守，另一方面就用随身带的弹弓连发连射，据说那些个匪徒无不应弦而倒。啊，当然说是匪徒，你得站在皇上的角度说啊，得带引号的。随后道光就回转了乾清宫，忽然啊看见一个人爬到殿脊上，那紫禁城的宫殿多高啊，他能爬上去也是个高手，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宫。道光一想，呵，这是匪首，这我得把他先打下来。结果想拿弹弓射，一瞧啊，没弹子儿了，这怎么办？他当时啪，把衣服上那个金扣给蹬下来一个，拿弹弓啪一伸手，这金扣正把那人的眼睛打瞎了，从房上就掉下来了。你想，大殿那殿脊有多高啊？掉下来就摔死了。当然，也有人说当时道光用的不是弹弓，是鸟枪。哎，据说呢，外边临清之变正往这皇宫里攻呢， 道光呢正在上书房读书呢，一听外边这么闹腾，紫禁城里哪有这么闹腾的时候，没见过呀，赶紧出门查看，一瞧呵，诸王背了仓皇逃避。道光赶紧拦住一个太监问怎么回事啊，太监说乱党杀进来了。道光二话没说，回屋拿了一柄鸟枪，冲出门外，往人生最响的地方去了。到宫门一瞧，匪徒进宫，道光抬枪便打，连毙两人。林清的党徒一时哎呦不敢贸然前进，这个时候禁军也赶来了。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啊，嘉庆大骂那些侍卫和禁军保护不力，唯独对道光的表现感到非常欣慰。他说呢，道光是以皇子的身份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大有当年太祖的神勇之风啊，护驾有功。后来呢，这个叫金匮兼明，就是那个金匾后边弄到一个盒啊，把那个太子的那个名字写在上面，哎，就写的是道光。道光啊，确实是一个在清代中后期应该说是从各个方面都不错的皇上，但是他赶上了外国人这个入侵中国了，赶上世界的大局势了，所以他好像这名声一直不太好。那么咱们刚才说他是确实是也有点勇力，也有点武力，那他是怎么当上这个皇位继承人，进而成为道光皇帝的呢？这里边有故事，有什么样的故事，咱们呀下次再说道光皇帝的时候给您再接着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又到了咱们北京小曲的时候了。咱们说这个道光皇帝啊，哎，很勤勉，所以呢咱们今儿来听这个勤，这个一生不懒，永不会躲静偷闲啊，清早起来出生十里去绕弯，回来挑水摇煤扫地龙火，这干嘛呀这是，哎，这是过去这个插曲儿，勤说的是过去这个奇人，哎，天天没事儿，哎，怎么个勤了劲儿？说的是过去清代的这个勤，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勤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懒永不会躲进偷闲，清早起出城十里去绕弯，回家来挑水摇煤扫地龙火，刷盆洗碗收拾饭，为图见买条黄瓜它能跑趟南园，完了饭上房去拔草，院里擦砖，拿块展布把街门赶，抓功夫缝帘补帐，看孩子喂狗洗衣衫，一天到晚连喊